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我真係準備著草，我準備著草。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土伯。 喂，你好， 阔别两个礼拜咯，阿哥，唉， 休息下，仲要 点啊？你考试考成点先？大家都非常之关心你。 我病啊，大佬， 系嘛？病， 我病到今日啊！我由上个礼拜病。 你咩病先？你唔好有中东流感啊，大佬， 我估应该可以流感啊，不过我即系就咁食嘅呢个特效必利同嘅肠胃素。 唔系中东嗰只系嘛？ 应该唔系啩？唔系，点样挨到咁多日？ 系。喂，点啊？你头先你都有六四都有份咩？吓，即系喺呢个黄室堡嗰边，即系为呢个华人民主书院啦筹旗都有。 咁啊，见到好多花生友喎。 系咩？ 十个八个咁上下。 真系啊？有冇货金先？ 货俾华民咯，部分货俾华民咯， 唉，是但啦，冇所谓啦呢啲。唔系，但系嗱，以你目测今年即系嗰个反应如何先，同旧年比嗱，因为今年咧即系起码入维园嗰边咧就话有135,000啦。 我觉得冇咁多， 你觉得冇咁多嘅？ 冇嘅。如果你相对旧年话有接近20,000咧。今年入去维园嘅人数呢唔係好似上年啦咁频密嘅。 同埋我记得旧年呢去到11点呢啲人都未走晒嘅。 嗯。 都仲喺呢个呢。 所以我哋点解定11点开咪就咁解啦。因为我諗住係食埋最后尾嗰个嗰个。咁后尾见到冇乜人啊，不如我早少返嚟食嘢，跟住即係准备开咪好过啦。 喂，但係呢个其实虽然话系少，一定系少咗啦，但系又唔系话真系讲到咁灾难嘅。 嗯， 至少嗱，我就喺个图书馆啊，咪有条天桥咪行过去呢个维园嘅。我喺嗰度一览就可以喺高空睇咗晒啦。 即系你起 足球硬地足球场咧，就坐满人嘅，当然系疏落啲啦。冇话20,000个人话即系。逼到水泄不通啊！都行咯，但你足球场你至少都坐满，如果你两边场都坐满咧，嗰度话坐底100,000噶啦。 但系你个组成咧，你从今次应该可以睇得到。以往咧，即系都会沟集咗好多咧，就系后生仔女 啊。 但系今次咧，好明显你睇得到支联会今次嘅六四烛光晚会咧，大部分都系旧勇等嚟嘅。 嗯， 即系话我去派单张嘅时候咧。十个系超过一半以上嘅人咧，同我打招呼嘅。咁、你大概知道嗰啲系咩年纪嘅人咧，大佬、我都年近半百啦。咁嗰啲我仲叫阿叔阿婶。咁即系话系20几年嚟嘅支持平反六四嘅人。 即系我觉得已经有个基本盘喺度，因为连续几年咧，你都见到其实维园咧，即系起码都有20,000。咁今年系特别少嘅，但系你少嘅。 我当你打个折扣啦，你当25周年。系150,000好未？ 唔系嗰个200,000， 我当150,000，大家都一定系吹大噶啦，屌系咪先？我当你150,000，今年我觉得系冇100,000， 冇100,000啊， 梗系冇啦！你目测到，因为点解咧？我旧年同今年继续企喺度，虽然旧年我就揸咪，因为今年唔舒服，所以咧就企喺度派单张，但系你目测到噶嘛？以前系好逼嘅。 系， 同埋咧差佬咧，今年喺黄室堡嗰度咧，系特登将条路咧系收窄咗。 嗯， 人流系相对上系疏落咗好多好多好多， 系冇错。我喺即系佢开始嘅时候，我仲可以喺硬地足球场度行嚟行去。 唔系，同埋你睇翻啲筹款数字都知。 系， 因为旧年我记得华文系差唔多100,000以上。 嗯， 系咪？因为华文基本上喂最主要系六四嘅啫，系咪？华民主书院你黄丹啊，我哋嗰啲咁嘅友。但我今年我觉得起码少一半。 嗯， 即系话如果你打个折扣嘅话咧，真实数字咧可能系6-7万，或者系7-8万，因为如果旧年系吹到20-20，今年系吹13， 咁你咪按翻个比例照退翻落去咯。 唔系，但如果我自己个人睇，我又即系你又可能话唔够十万啦，但我至少你话坐满两个场咧，其实已经系 一个足球场咧，唔系好多人嘅啫。 嗯， 大概我估少则系四五千， 嗯， 多则咧系六七千嘅啫。 嗯， 系， 你六三十六。我当你话坐密啲啦， 咁 连埋侧边嗰度啦，嗱未计草场主啊，你咪四万， 咪尤其是连 埋草场，你咪最多一万，咪五六万咁上下咯。 唔系，但系 anyway， 即系你讲人数嗰方面，我谂差唔多啦。但系其实问题就系话嗱，今年点样都少咗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咧，今年系史无前例地，即系其实系叫做系反宣传，系好犀利咁嘅反宣传。 喂，這個、呢一个咧系我今朝早咧去 observe Facebook 嘅时候咧。现象嚟嘅， 嗯， 喂，呢一个系我咁多年嚟嘅， 系， 嗱，今年系第26周年啦， 嗯， 25年嚟从未见过嘢， 系， 因为点解咧？今年佢打嘅方法咧， 嗯， 我觉得系好奇特 嘅，系， 嗱，旧年嘅做法，你话尖沙咀去抢人， 嗯， 系一个手法，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嘅，因为始终都系叫啲人去六四啊嘛， 系， 今年咧，第一你用乜嘢？冇用论， 嗯。 搞咁多年都建设唔到民主中国。 係。 Point number one。Point number two 系咩？支联会班人呢为咗自己选举政治啊嘅目的啊攞到个大台啊騎劫香港人啊嗰啲咁样。无能啊做埋啲嘢十年如一日廿六年如一日。 嗯。 跟住再讲就係、是、喂要区隔喎、啊。 嗯。 建设民主中国关我叉事咩咁样。 嗯， 喂，今年系全方位打嚟， 系啊， 嗯， 嗱，你唔好讲嗰啲 argument， 即系呢啲 argument 系唔重要嘅， 系， 因为点解咧？呢啲系不堪一击嘅论点啊嘛，大佬。 其实你讲论点， 喂，咩叫冇用啊？喂，聚沙成塔，喂，从来一个运动都要长时间去平反噶啦、嗯，你会开天跌落嚟啊？ 唔系，我觉得。 喂，呢啲咁嘅论点系完全系戆居。咁你认为支联会嗰个唔好，咪同退联嗰班友一样咯？你咪入去改咯，你咪加入做支联会常委咯，或者你谂一啲方法出嚟，你 suggest 啦。从来我未听过一个人讲过，究竟如果你做六四烛光晚会嘅时候，你个流程究竟系点？ 咁我而家咧又 有咩变化？ 佢哋而家都有搞啊，喺港大吓，但系都系其实冇乜分别嘅啫。 有咩分别啊？ 唔唱歌，唔哭腔咯，佢哋话，佢哋就系唯一依个分别咯。喂，但我觉得其实今年点解会少咗人啦？其实我会重点系认为咧，一来有反宣传就系依个争拗嘅问题啊嘛，同本土派。但系第二个问题就系，佢同以往六四都系咧唔同嘅，就系话以往六四你会有个主题啊嘛，然后你就会用依个传媒就去宣传你今年六四嘅主题系乜乜乜乜啊嘛， 今年 有主题，但系问题咧，佢系冇宣传啊， 金英 出唔到啊， 金英我想讲个 point 唔系讲呢啲，因为呢啲嘢全部都系枝节嚟， 嗯， 唔系啦，重要噶，你要吹人， 屌咗支联会25年啦，闹咗佢25年，十年如一日，老老土土。永远都系唱歌嗌口号加呢一个嘅讲话， 嗯， 咁点咧？唔代表我唔去嘅，大哥。 唔系， 重点喺边度啊？我话俾你听，重点系在于而家阿爷已经改变咗手法嚟打击你香港人支援呢个六四啊嘛，要求平反八九民运啊嘛，要求呢个结束一党专政啊嘛。 佢手法系立体好多嘅。 喂，以前讲呢套套路嘅人，或者系讲呢个结论啊，唔应该讲呢套套路啊。是建制派的嘛。 嗯。 建制派讲的嘢的结论就话叫大家人忘记咗佢算啦。是咪过咗咁耐你而家工作经济发觉呢一套嘢系唔得啊。 嗯。 It doesn't work 啊。咪而家讲你头先讲嗰啲嘢囉。 咪但我就系话其实本身支联会都有问题喺今年上面。今年嘅操作都有问题。如果唔系本土派屌佢哋喺六四之前连一个新闻都冇啊。因为佢就系冇自己主题嘛。亦都冇去宣传啊嘛， 喂，佢 所以我 话佢冇做过噶，所以你话今年少咗人系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宣传自己都有问题。 唔系佢今年咧，即系支联会嘅做法咧，就系针对于本土派佢做所做嘅嘢咧，就兵来将挡，咁所以佢先至出 咗个雪帖出嚟啊嘛。 咁但系佢出个雪帖出嚟咧，其实你又不足以，其实系 KO 佢。 你以往每一年嘅六四咧，系你自己由呢、這个学联嗱、学联其实其中一 part 嚟嘅，就系、是、学联喺时代广场绝食开始啊嘛。嗯，然后就带动你自己今年嘅主题，然后又加上有啲保皇党又唔知系咪即系其实都系支持平反六四啊，专登乱讲嘢，就制造一个议题咧，就等你哋可以每一年咧都可以继续居稿诶、居高举呢个咁嘅旗帜。 唔系好简单 就系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我当今年你呢个讲法系成立嘅。 嗯， 支联会唯一嘅责任系做乜嘢咧？就系、是、你明知佢哋不断宣扬头先我讲嗰啲论点，冇、 嗯、 用啊、无能啊，即系香港嘅民主，如果要争取嘅时候，其实同中国冇关系，建设民主中国关我乜事啊？嗰啲乜嘢？喂，你要全部答晒佢啊！ 咪呢个咪就系俾人 呢、這个就系个论述嘅问题，同埋咧，佢咪佢足足系似边个咧？成个过程系似咩咧？咪似学联咯、 嗯， 你揿住俾人砌。喂，佢觉得冇感觉喎、啊。 所以就係话佢根本係要一开始自己就主导呢个权。 但係我话俾你听。 主导呢个话语权搞咗先啦。 呢啲问题呢影响到1%都冇话俾你听。 啊 其实。最重要嘅问题系乜嘢，就係、是、因为其实而家嘅嘢系全方位打嚟。 啊。 建制派而家你有冇发觉冇出声啊， 俾晒让晒路俾激。 你有冇发觉今朝早开始喺个 Facebook 里面讲嗰啲嘢，我睇过，喂大佬嗰啲吓死人噶， 嗯， 我唔知系咪 Anthony post 定系阿 Johnson post 定阿龙 post， 其中一篇文系写咩啊？我以前都好支持呢、這个八九文文，我都有去呢一个嘅六四烛光晚会，先嚟一段咁嘅现草得唇， 哇， 跟住先插你一 镬。呢啲似咩？呢啲似Rocky 嗰种讲法，即系呢个容乐企嗰种讲个容总嘅讲法，容总好中意咁讲嘅。即系以前都去过六四啊，以前都撑过学联啊，即系而家 就是、但呢个又真系叫做已经系积弱好耐噶啦，佢呢个咁嘅问题。但系你话支联会点样改革咧？咁即系你睇翻阿哥阿姐咯，系嘛？ 唔系，就算你点样改都好，你一定要 tackle 而家呢一个成个浪，呢、這、一个浪已经唔系一个自发出嚟嘅，我感觉就系有计划、有部署。背后有好大嘅力量咧，系推出嚟噶嘛？喂，唔同人打唔同个 point， 一啲就话啊，你支联会就因为靠呢样嘢嚟选举赢噶， 又话你 就系霸住个大台啊， 又话你叫回水啦，系咪？ 系咪啊？一啲就话你啊，其实都系嗰啲 NGOs 嗰啲团体走去筹款嘅啫，咁样。一啲就话喂，你搞咗廿几年，你个运动会都未平反到， 净系为咗搞集会而生存咁样。 你有冇发觉呢啲 point 虽然对我哋嚟讲系不堪，即系一搏，但系成个过程系好奇特， 嗯， 系突然噶嘛。 哦，咁啊，唔系今年先有嘅，其实佢哋本土派其实建构呢个论，即系呢个讲法已经好耐噶啦。咁但系呢个其实支联会本身有责任，你谂下。你话你喂你讲即係喺香港依家最危急存亡嘅时候啦，系咪又雨伞运动啦，又占领啦，咁但係其实你支联会其实喺成个运动里面呢系冇身影㗎喎。 唔系即系我 讲。所以俾本土派去少话喂你淨系关心建设民主中国，喂其实某个程度上系合理㗎喎、哦。因为你喺咁大个运动之后，你居然原来冇身位喎、哦。但係你讲緊呢系一个好大嘅旗，即系旗舰嚟㗎喎。 咁你见到唔系其实何俊仁都有讲法嘅。咁你佢话即系你又建设民主中国啊，即系香港角色系点样啊，或者你又话即系其实即系通常啲人呢就会问就系话喂你香港即系其实有冇必要去孭住咁大责任啊。咁佢就讲囉。咁佢就系话去到你民国时期又系咁样，即系已经 系 有咁样独特。 唔系都唔系。 咁呢太离地。 系啦，都唔系讲。 系针对性㗎嘛。 系讲紧话人哋眼见依家香港有咁大运动，但系支联会系冇角色啊。你就系攞咗你，即系讲得难听啲，你攞咗啲筹款之后，只系为大陆人啊嘛。其实你如果你讲建设民主中国系冇问题，但系你呢个纲领你一定要实行，就系话，喂你自己喺香港嘅民主运动，你都要有身影啊嘛。因为你就系建构话，因为香港系中国一部分，所以我香港同中国我都会争取民主，所以呢个就叫做建设民主中国。如果你系咁样咧， 咁又冇人 challenge 你喎，因為你真係做緊嘛。但依家問題就係話，你有曬所有資源，廿幾年嘅資源啦，但原來你喺香港最需要運動嘅時候，你冇身影，但你就係嗌建設民主中國。 我覺得今年呢個講法咧完全唔 fair 啊！我唔係幫佢哋要講説話。唔 fair 嘅地方，雨傘運動嘅支援會都全部都出曬嚟啦。係，你話佢唔夠勁， 都係民主派嗰班人啫嘛。係 嗰班主流泛民， 唔係啫，泛民啊，民主黨啊呢啲啫嘛。 咪即係嗰班泛黨，你認為嘅係咪？ 唔係咁，你如果你 喂，仲有幾多資源呢一年，哇！我做個支援會，只要十幾年常委啦，啊廿年咁咪差唔多。 嗯。 我好似做到二十周年之后冇做，我唔做。喂，每年筹百几万啫嘛，一个烛光晚会嘅音响咧，首先几十万啦，大哥。 嗯， 你知道几多钱啊？ 仲有时落雨添， 系嘛？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话， 唔系，所以咁你攞错晒成个 focus 啊！你都唔知道我想讲紧乜嘢。25年嚟都系咁屌支联会噶啦，但系今年个风系好盛啊！ 系， 即系而家你系水浸眼眉，你都唔知发生咩事啊！屌，你只可以话之前嗰啲有傻啊！你俾人做紧 negative campaign 咁耐，你都唔识去回应，或者冇觉得嗰样嘢好重要性需要回应。而呢一个浪唔系净系因为雨伞运动嘅后遗症咁简单，而系背后有人去策划嚟咁样做啊！ 而我覺得支聯會咧 ，suppose 咧應該其實係有個咁樣個 sensitivity 嘅，因為其實尤其係即係退聯潮之後咧，其實佢應該會意識到就係話退聯嗰班人咧，即係或者組織退聯嗰班人，其實根本上係同一股力量嚟噶嘛。 仲有食過翻尋味，其實我從一啲論點咧係嚟打嘅。之前就打學聯，而家就打你支聯會啊嘛。 係同一股力量嚟嘅，而且嗰股力量咧 係 more or less 嗰啲觀點啊。你先至大鑊啊！ 唔係，因為其實佢針對學聯嗰樣嘢就係建設民主中國啊嘛。如果建設民主中國呢一個 point 係打得 work 嘅，喂，咁之後梗係打呢個支聯會啦， 冇錯， 絕對係啦。 唔係，所以我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嗱，你話即係叫建你頭先阿土講嗰樣嘢就建設民主中國係冇問題，而事實上咧，明報前日做嗰個調查咧。呢样嘢其实唔系好 work 嘅啫，老实讲又，即系 能 建设民主中国呢个系唔系问题嚟嘅？问题就系话你系咪真系做紧呢样嘢先？而你做嗰样嘢系唔系？喂，如果揾消委会告你，屌你系咪真系做翻嗰样嘢啊？ 与商品不符啊？ 唔系咯？喂，原来你搞呢个集会，搞一个烛光晚会，等唔等于支援先？ 咪所以咪就係話阿土你要聽我講，你講嗰啲我完全明白，我就係話正正係因為一個咁嘅浪啊，所以你更加要積極啊嘛，就等於今次你明知都俾人拆大台啦，又搞散學聯啦，學聯又唔可以過嚟參與呢個六四嘅時候，喂你冇組織幫你去 defend， 冇組織幫你宣傳嘅時候，你喺呢個劣勢嘅時候，你就係要更加要積極啊嘛，嗱所以今日阿李卓人咧有樣嘢係兜翻。佢就係喺呢個台上面，佢係叫人呢去參與呢、這個一齊否決呢個政改，要大家參與集會。其實佢又攞返就係話，其實支聯會並唔係做一個晚會咁簡單，係要做埋呢個香港民主嘅。 好多人呢都係善忘嘅，無忘六四，反對23、2003年，咪講緊呢一個套路囉。不過你係咪真係每一年都將佢連結得到本土嘅運動咧，當然有難度啦。 嗯， 係咪？俾你度啦，你年年都係噏嗰樣嘅啫，即係話香港民主同呢個中國民主不可分割。我係佢其中一個子 subset， 佢係一個大 set 咁樣。你最多你咁噏嘅啫嘛，因為具體嘅實踐喺邊度？具體嘅實踐只可以喺香港，話俾你聽。其實就只係可以喺香港嘅建設民主中國係噏大咗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唔系而事实上 咧。不过你唔可以否定一个事实就系、是、香港嘅民主运动已经系影响紧中国噶嘛？你有冇听过我个分析？就系点解雨伞运动嘅失败系在于乜嘢？就系因为中国唔系遍地开花嘛，同你一齐，阿哥。 即系你应该好似做到嗰阵时茉莉花运动咁样样嘅。 你系所有地方啊，都系遍地开花先打得掂啊！ 咁所以你所以呢就讲返几年前啦。 所以跟住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话俾你听， 你唔建設民主香港中國，你香港點搞啊哥？ 嗱，你記唔記得早年咧？即係其實早幾年，即係呢個劉曉波事件之後咧，你咪係咁狂 send 啲 email 啊，你好煩交咁樣喺度，即係集速彈喺咁炸啲會員嘅，即係又話咩活茉莉花運動第幾波啊咁樣， 成日去中聯辦啊，每個禮拜去一次。 係啊，唔係嗰陣時煩交回事，但係問題咧，其實嗰個考驗嚟嘅，嗰個考驗就係話，喂，你去到呢啲咁嘅關鍵時刻嘅時候，喂，反而嗰一年啊，社記仲積極過支聯會啊。 唔系， 因为你有具体行动。 系啊，屌你！你五廿几波，喂，但系支联会，喂，佢真系去到支呢个咩去到呢个中联办，系咁奄奄样样嘅闪啊！ 搞李旺阳嗰单嘢啊，都系我同周晴搞起头先啊嘛。支联会都系冇身位 嘅。咪咯，即系做净系做个样。 唔系，所以我就系话阿土个问题，我知道系有人唱衰支联会，但系支联会本身系唔够积极，呢、這个系人，亦都系事实。 你俾位入呢个同意。 所以人哋屌佢。喂，咁确实你冇往， 你 冇正职啊嘛？ 你睇何俊仁都知噶啦，佢无端端走去做咗个主席，都其实都冇乜人知噶嘛，大哥。 系啊系系，而家即系好似前日，即系呢个上个礼拜。 喂，我真系听佢嘅论述咧，就系 Anthony， 你同佢做嗰两节访问嘅啫。 系系。 不过第一节我已经俾佢差唔多闷死啦，开头就本来好 OK 嘅，后期已经俾佢闷。 我今日先播翻出嚟，你见到啊？ 喂，开头嗰个 part 本来系 OK 嘅，讲嗰啲内容 系。 但后屘已经系闷死 了。系啊，佢讲到孙中山就扑你个街， 喂，越讲越远嘅大哥。 唔系，同埋你就算你用片又好，你用文字又好，你都唔可以清晰交代俾人睇。你点样可以清晰将你呢个理念，将你呢个纲领讲到俾所有受众听啊？就系你用行动啊嘛。问题佢哋过往冇啊，大佬。 唔系茉莉花， 你 话茉莉花事件系 长毛仲积极过你喎， 真系 啊！ 即系茉莉花运动系一个好大嘅考验。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咧系完全唔警觉到呢一个浪咧，即系其实学联咧已经系试金石嚟。 嗯， 佢打嗰啲方法咧系 more or less the same 嘅。 我知道，打佢嘅领导，我三月嘅赛。 吓、啊，有老鬼干净，其实系一个换另外一个版本嘅打法嚟啫嘛。 所以我三月嘅时候就住退联潮，我去即系其实今日先 release 翻出嚟啦。嗰、那个我同何俊仁嘅访问，其实佢唔觉得好 big deal 嘅。其实你听翻佢讲，佢唔好 big deal 嘅啫。 话咩 BBC 嗰、那个你 send 俾我嗰个咩喺外媒，佢咪有个访问嘅，佢话冇乜所谓啊嘛。 系冇所谓，黐线，即系佢唔觉得呢样嘢，唔系因为佢太过轻敌啊。即系对民情嘅掌握，亦都系唔准确啊嘛，系嘛？即系尤其系本土派嘅思潮，即系佢觉得咧，喂，即系其实等于学退联咁啊，喂，好似我哋都系噶。你话呢个支联会兄弟，其实讲真啦，学联即系退联之役啊，其实好多人咪又系兄弟，因为佢讲啲嘢真系好鸠啊嘛。喂，老实讲，你嗰啲咩喉舌论，你点会有人信噶？但系问题就真系有人信，咁而佢嗰套嘢 work 咗，你就唔可以唔认，喂。你对民情嘅掌握真系唔够准确。 咪同埋就系唔好从呢个阴谋论去讲啦。你从呢、這个喂，你睇翻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大家出嚟嘅，大家出嚟系唔需要人哋 call 出嚟嘅，全部自发行动噶。 嗯， 你谂下，大家都可以用单头嘅方式自发行动嘅时候，仲需要你一个组织带头话要悼念乜嘢或者行动啲乜嘢咩？所以你支联会本身要有呢个自觉。 唔使噶啦，嗱，其实你好似 咁，所以咪就系问题就系话，喂，当人哋可以自己都走上街嘅时候，喂，你仲喺群众嘅背后，咁人哋更加唔需要你啊！你要人哋过嚟去撑你，过嚟去你嘅集会系有你，首先你一个焦点就系、是、人哋过嚟系顺便撑埋你，支持你继续喺香港度搞嘛，即系我觉得。哇！今晚我过嚟塞钱落你嘅钱箱度，然后再坐喺度听你讲嘢。其实我系支持紧你嘅行动啊嘛，因为继续支持你去喺香港度可以争取民主个样性啊嘛，系咪？咁、但问题就系、是，喂，你黄杨达，你话本土派点勾都好啊，佢哋真系喺香港有行动、啊，人哋入钱去个钱箱度，人哋觉得相对之下个性价比系咪高过你支联会先？ 唔系因为佢有嘢，佢有个服务换翻嚟，嗰个服务就 系 搞笑， 同埋你睇得到啊嘛。 即系佢今日都搞笑噶，即系搵鸡蛋掟呢个叫政改三人 组嘅纸牌， 纸牌咪屌你个尾！即系唉，呢个 show set 仲好似当大新闻咁样做。即系嗱，相对之下，你见学联啦，今日真系有吉事好多啊！佢哋真系火烧呢、這个，唔系学联。唔系学联，系呢个叫做系呢个大专院校嘅代表。嗱，今日嗱，你今年即系呢个叫做系支联会冇咗学联啦，咁但系依然有大专院校嘅代表咧，即系其实去出席嘅。咁、分别我即系其实我喺度啦，我见到就系 Poly 啦、 City 啦，跟住仲有中大啦，同埋呢个树人。四间院校 City 你最熟噶，因为你喺度影系咁影女。 我唔系屌佢，唔系嗰个咩妈师妹啊，系咁嗰次我哋都访问过佢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今次咧就讲，其实佢哋好有意识咁样样。其实佢哋知道嗰样嘢就系话，佢哋出得嚟，佢都明白到中共其实系中港两地嘅一个 common flag 嚟噶啦。点会唔知啊？老实讲，即系你话系咪有个责任义务去建设呢个民主中国？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正如即系喂，成日客串呢、這个决战中环嗰个阿思明咁样样，佢都讲噶，喂，你要明白。喂，呢个系衰人嚟噶嘛？你系每年咁样唱衰佢一次啊嘛，提醒佢呢个人系信唔过噶嘛。 喂，大佬， 喂，廿六年之前，佢喺度开枪杀 Q 死，即系咁多北京嘅学生。喂，廿六年之后，佢几乎佢落咗 order， 即系叫啲差佬啊，即系用子弹射鸠啲学生啦、啊，话要死五百人啦、 啊。唔系，我虽话 一线之差嘅啫嘛。 所以大家要反省个问题。嗱，支联会即系做得唔好系一个问题。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嘅问题，最重要嘅问题，你睇今日本土行动去踩场嘅方法，你反思一下呢个过程。 喂，但系戆居， 以前系唔会咁样做嘅，即系话而家已经系背后嘅力量咧，系用全方位嘅方法嚟玩 Q 你哋。嗱，你话廿六年同廿五年一定系争一啲人数啦。系咪？因为嗰个系银器啊嘛，大佬，嗰系有特定嘅意义喺度啊嘛。但系今年嘅现象，你系真系会发觉咧，系好奇特。以前啲人系唔会咁样扑出嚟嘅，因为点解咧？ 有 个目的系在于乜嘢？佢要 justify 啊，等一啲动摇嘅人 justify 自己唔去啊。 嗯， 咁有人系中唔同嘅 point 噶嘛？有啲人系唔中意民主党嗰啲契弟咁咪中一啲 point 咯。系嘛？为咗选举嘅又中一啲 point 咯，你班 angels 为咗筹款又中一啲 point 咯，系嘛？搞咁耐都搞唔到嘅，即系好似今头先讲嗰啲讲法嘅，嗰啲又不满，咁又唔去，屌你咪加加埋埋，咪扑街咯。 嗯， 再加你大陆廿六周年，所以我话佢哋唔警觉系一件事嚟噶。你睇何俊仁做呢个党国笑谈都知啦，屌我同佢讲紧本土嘅时候，佢都唔知佢度噏紧咩，又康有为啊，屌康良啊，乜屌你 佢好捻离地啊，佢系屌你真系， 乜你吹胀大佬，佢只系其实讲紧香港嘅价值，香港嘅重要性，系咪？系对中国嘅重要性啊！ 但 系 呢啲嘢 真系大中华交， 呢啲嘢本土派都知嘅，呢啲嘢你话讲康良吓，讲国讲呢、這个嗰阵反对满清嘅时候吓。唔系呢啲本土派自己都知呢啲历史，但系佢就话喂，依家香港紧要啲啊嘛，咁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民主即系支联会，你想继续生存落去嘅话咧，其实你真系要积极一啲，例如喺知青组嗰度培育一啲青年，又或者喂你每次嘅即系上台讲嘢主持啊嘉宾又好，喂其实你都要识。跟呢个共产党学嘢喎，玩统战喎，你应该揾下嗰啲可以亲近、可以拉拢嘅一啲本土派上嚟讲嘢喎。 啊， 其实系需要嘅、啊，你都要识得统战喎、啊，大佬。 唔系，所以佢成个方向咧，简单总结一句咧，第一节时间拖咗咁耐啦，到其实最重要就系你点样能够在地化， 系 成个运动。 嗯， 你既有中国嘅视野，都能够在地化。 OK， 因为你嘅具体实践， 嗯， 能够影响中国嘅， 嗯。 其实就是香港的运动、 啊、好休息一阵。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